各有一人确诊。南韩累计10810人感染，256人死亡，超过9400人康复。当地的严格社交隔离措施寻日起结束，民众回复正常生活的同时，亦都要遵守当局发出的防疫指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午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67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6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3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元，跌1元；阿里巴巴190.4，跌3.2；中芯国际17.1，系升2毫；海底捞34.25，跌8.5；港交所245.2，跌8.2；中国平安78.8，跌1毫；美团点评108.4，升4毫；建设银行6.06，跌7仙；友邦保险69.15，跌1毫；盈富基金24.1，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602，瑞士法郎7.948，澳元4.993，加元5.492，新西兰元4.674，欧元8.366。每百日元对港元7.2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0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74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557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7.02美元，卖出168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道咧去翻旺角，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开咧第二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噶，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啦，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开第二线有坏车，咁影响到咧而家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而较早前咧，观塘考明街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啦，咁现时考明街近住开源道咧全线已经解封，咁不过咧一带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嘅，包括咧伟业街去油塘啦，近住骏发街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启福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交通好翻好多噶啦，咁揸车嘅朋友可以行翻观塘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达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驱航，一个星解开束缚。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So don't yum log 1 2 3 4 5 6 7 8 So don't yum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恨每颗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看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罐的汽水呼出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时间嚟到下昼嘅3:12，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先翻嚟嘅有林家谦，一个人负责作曲啦、填词啦、编曲啦、监制同埋主唱嘅部分。新嘅呢首派台作品，讲下其实一个人都可以好快乐嘅，可以系好享受嘅。新歌嘅歌名咧叫做《一人之境》啊，虽然系享受，但系其实有阵时一个人都可以几彷徨嘅。如果唔系啊，你试下问你身边嗰啲朋友，点解你结婚嘅？因为一个人好恐怖咯。 栖身金色都市里。要牵手，襟花婚纱，一对对喝喜酒。 情人如旧，提示我要出走。为何幸福自己拥有？想飞，想跑，想妥协，怕更改，想哭，想笑，想放肆，放得开，为何流泪？ 邓丽欣有句新嘅派台作品，个创作班底都系金像奖嘅班底嚟嘅。作曲咧有寻日攞咗奖嘅林义文啦，填词咧都系寻日攞咗奖嘅新晋导演，亦都系呢套电影嘅导演嚟嘅黄以林，有呢首新嘅派台歌。作品名称咧同样都系叫做《金道》。剛才的歌詞裡面就問到誰是用幸福去換取自由，跟著這首歌可能就會告訴你聽，或者讓你聞到一點，喂，原來自由那種味道是這樣的。歡迎我衛斯新日派台作品。 厭了的話如何逼迫亦換走，要放手吧，悼念一天亦看透，除掉他的罪 作品由卫斯、冯伟谦加埋陈孝伟一齐作工，填词嘅揾嚟有 T-Rex， 编曲监制揾嚟有周石汉。闻到嗰种自由嘅气味啊！新歌歌名《分手第二天》。

take it down tonight 根本想要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唔止一宗外地输入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下昼举行记者会交代详情。创新及科技局表示，同心抗疫口罩首日登记人数达到200万。局方强调，以直接采购方式委托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统筹生产口罩，过程符合采购规例同程序。政府又正式披露，负责生产口罩嘅系晶远国际集团。另外，大埔工业村龙达纺织公司提供消毒无尘间，南丰沙厂同联业纺织公司借出地方摆放车间。创科局指出，物料供应及采购规例定明可以在时间紧迫下直接采购，当局有征询法律意见，确认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要求，又强调今次项目属于非牟利性质，一切开支实报实销。根据资料，晶远国际集团执行董事王志辉、联业制衣副总裁萧旭贤都是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董事，研发中心是政府全数资助，非牟利性质。警方凌晨在尖沙咀采取行动，检获一批毒品，据了解拘捕多人，包括一名警署警长，警方正是向他录取口供，稍后会被停职。消息指，警方在尖沙咀一间酒店调查期间制服这名涉案的警署警长，在他身上搜出大约2公斤怀疑冰毒。警方上星期二侦破利用空置地铺作为毒品储存中心的贩毒集团，检获296公斤的毒品冰，价值超过1亿5800万元。检获的冰毒数量是自1991年执法部门有纪录以来单一行动检获最多的冰毒。消息指，被捕警署警长曾经参与有关案件的调查，警方会调查他是不是与贩毒集团有关。澳门政府宣布决定终止考虑征收旅客税。当局表示，因应澳门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在去年年中开始受到香港反修例事件影响，访客人数由去年年初按年的双位数增长，到八月之后逐步下滑至年底录得双位数跌幅。加上新一届政府就任之后出现新型肺炎疫情，旅客人次由今年一月份的285万人次锐减至三月份的21万人次，跌幅超过90%。旅游行业连带酒店业、餐饮和零售业都受到影响。澳门的开征旅客税可行性研究由上届政府在去年年底完成，支持和反对的意见大约各占一半。当局表示，将会透过税务优惠和经济扶持措施协助业界复苏，尽量避免为行业带来不利因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午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22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7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3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409.8跌2毫，阿里巴巴190.8跌2.8，中芯国际17.02升1.2，海底捞34.35跌7.5，港交所246.4跌7元，中国平安79.1系升2毫，美团点评108元冇起跌，建设银行6.09跌4仙，友邦保险69.35升1毫，盈富基金24.2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35，瑞士法郎0.975，加元1.41，人民币7.089，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19674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557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7.47美元，卖出169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第二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呢一段嘅荔枝角道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慢线有爆水管，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美孚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咧由美丽道转出去长沙环道嘅交通咧都系挤塞。就是、长沙环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慢线系封闭车。车龙排到近美孚港铁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阿斯伯，当我哋用完云端服务之后啊，记得一定要登出啦，尤其系喺公共地方使用电脑添啊，呢个动作啊唔漏得噶。 我梗系记得啦，我知道有啲人咧以为删咗个浏览器就可以，但其实可以令下一个电脑用户利用浏览器嘅盛存记录直接入翻去嗰个云端服务添噶。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 斯知识会者。 收到音乐咧，请嚟嘅咧由 Jen Curious 啊 ，Hello 你好啊 ，Hello Eric 你好，喂嗱，收到咧就系你呢张即系新嘅 EP 啦，系啦，咁啊上次咧就系 Hashtag S 嘅，咁啊蓝色做一个主调啦，咁嚟到今次咧就系 Hashtag I 啦，咁然之后咧我见到就系今次系选择有一个好 bright 好鲜艳嘅黄色去到做个 key tone 噶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上次我记得我哋上嚟同你做访问嗰时候，我哋都有提及过，我哋嚟紧第二个颜色就系黄色，咁。 所以嗰陣時其實都已經係預備做一個可能比較開心啲嘅感覺，所以我諗係同嗰陣時 hashtag S 嘅分別就比較大少少咯。 哦 ，OK， 但係我想問選擇 I 咧，即係佢有冇一個 stand for 係啲咩嘢㗎？ 嗯，其實咧就。我都已經開始唔係好記得有雞先定有蛋先，即係到底係有個 I 先啦，定有啲歌名先啦，定有啲歌詞先。但係最後其實主要係成個 project 由S 去到 I， 其實都係講緊一種自己愛唔愛自己，愛幾多先至好咧，嗰一樣嘢。咁所以其實呢個 I 其實好 stand for， 因為黃色係講。爱自己咯，爱到 over 咗嘅时候，自我膨胀得太紧要嘅时候会系点？咁所以呢个 I 都系代表好自我中心嗰种我咯。其实我哋成个 MV 有三个嘅连接，其实系我哋嘅故事系导演嘅构思就 系 一个 KOL， 喺 social media 面前可能系一个好开心、好自信、好爱自己、好点样好 bright 嘅一个人咯。 Yeah. 但系其实暗地里其实背后系点咧？我喺我谂喺三个 MV 里面，我系。嗰、那個表面咯，而阿 Tom 就係個內心咯。 但我想問，算唔算係一種回應翻上次係嗰種係憂鬱，所以今次呢一種嘅 contrast 就放喺呢張嘅 EP 入邊啊？ 其實係嘅，因為其實我同 Tom Beach 同埋導演阿 Lock 嘅呢一個 project 係有一個 theme 就係主要去探討人到底應唔應該愛自己多啲咧？爱得太多又会是怎样呢？从中到底爱不爱自己和爱自己太多中间怎样去拿个 balance 呢？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音乐啊画面上寻求的那一个主题咯。 哇，但是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大的课题来的。你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就是应不应该爱自己，爱几多为之够，会不会泛滥了你现在有一个你的思考的进程去到哪里，我想问一下。 杀来杀去咯，即系有时就唉，又觉得自己好似啊，点解我咁渣嘅？我系咪做得唔够好啊？我系咪真系唔得啊？咁嗰个时候咧，就会搞到你自己做任何嘢都好似冇咗嗰个动力。但系当原来你一俾好大信心 over 嘅时候咧，就会系哇，系我觉得呢个系最正噶啦。开始又听唔到其他人嘅意见喎，有时候即系我谂系。怎样去攞个 balance？ 所以你讲得啱啊！呢个系人生好大嘅课题，所以我谂我哋有排玩啊！ 但我觉得好嘅就系，起码系你可以 kickstart， 就系大家可以不妨听歌同埋睇个 MV 嘅时候，你都可以谂一谂咯，即系有种思考可以带到俾人，我觉得系一个有趣嘅地方嚟嘅。 系 啊，喂，咁嗱，因为有三首嘅歌入边啦，咁啊嗰阵时系第一首系真系official 可能派台啦，咁就系 Blue Sky Falls 系啦，我都几中意你今次咧，你拣嗰啲声咧，譬如 Blue Sky Falls 就真系，你有冇你以前有打机嘅时候，都你应该会好熟，即、就、系、是、开头嗰一啲好 系啊 系啊系咯，好 raw 嘅嗰一种声啦咁样。 其实点解咧就你都讲啱，因为阿 Tom 咧佢我哋做嗰首歌嗰阵时嗰排佢喺屋企插翻部 Game Boy 出嚟。然之後佢話：哇，個聲又真係幾好聽喎！咁然之後佢就決定，不如我哋就試下整首歌係咁樣咯。咁然後我聽到又覺得係幾得意喎，係咁 repeat， 係咁好似棘住想去一啲嘢又唔去咁樣。其實有時好似我就將佢比喻為好似就係自己自言自語係咁喺度講一啲嘢咯。 系，同埋因为你食翻即系，如果系一个叫数码嗰种嘅世界，其实数码声系好难啊。点都为止用数码声，但你呢一个系即刻有一种就系噶啦 ，digital 啲嘅。 系，八十年代嗰种高科技啊。 and snow in the land of white. Though it's cold, but I know I am walking in snow in the land of white. Though it's cold, but I know I 你同譬如阿 Tom 嘅時候咧，始終係經歷咗可能 S 哥個嘅 EP 啦。咁嚟到今次，大家可能喺音樂上面嗰個嘅互相嘅認知啊，個溝通啊上面，有冇又更進咗一步咧？ 因為始終我同阿 Tom 喺做呢個 project 之前，我哋已經一齊夾 band 喺小鎮舞，咁所以其實溝通上咧就一早都有默契啦。反而係喺呢一個 project 裏面，我諗大家認識對方多咗咯，即係有一啲嘢係之前可能冇問過，喂，其實你除咗夾 band， 你想試啲咩聲？好似呢啲咁嘅問題係唔會喺你夾緊 band 嗰時問啫嘛，因為喂大家專心夾 band 啦。咁所以即係而家會多咗溝通咁樣係亦都去令到我自己亦都進步咯，因為我自己多咗坐 studio 自己去錄音啊，去做一啲 demo， 咁所以 係咯。同埋我係幾中意，我記得上次都有同你提過咧，就係、是、因為始終係除咗你話係有係音樂啦，咁然之後你喺個 MV 上面畫面嗰種嘅配合啦，咁、其實譬如睇翻你嘅 IG， 咁你其實你個 MV 伴隨住咧有一段有少少嘅文字嘅咁樣。 嗯， 系啦，咁嗰系啦，因为上一次你就话系你嘅助手会，佢突然间心血来潮就会提啲字俾你啦，咁样样 系啊， 系咪继续都系邀请佢去到可能系就住你每一首歌写少少佢嘅谂法咧？ 系啊，其实助手呢个名包括唔到佢嘅嗰个工作，因为其实佢系我哋公司里面主要负责文字嘅人，同埋其实佢做呢份工作之前，其实佢都系负责一啲文字工作写嘢，咁所以其实佢都系有参与到呢个创作咯。嗰件事就系咁嘅，当阿 Tom 去做音乐，我听到个音乐，我就 get 到有咩感觉，我就去写我嘅歌词同埋 melody， 然后我哋将呢首歌掉俾导演，导演就会 get 到有咩感觉，拍个 MV 出嚟，最后我哋交到俾阿 Miu， 即系我哋嘅文字啦，咁佢就会用佢自己嘅消化去思考出翻嚟，然后喺呢件事我哋四个人坐低就会觉得哇。好有默契啊！点好似心有灵犀咁嘅咁 啊？系一个几有趣嘅火花咯，即系一个共同嘅创作体咁样样咯。你就好似系， 因为每一次都估唔到下一个 step 会出现咩咯，即系好似一个接龙嘅故事咁样咯。 系，譬如我哋又讲下，头先讲咗系 Blue Sky Force 啦，咁然之后，譬如之后有一 track 就系 My Way 啦。咁譬如佢嘅文字都系可能系讲紧，哇！原来你同佢就可能靠住一个落地嘅玻璃喺度摊头，跟住一道阳光啊射入嚟啦，咁样嘅一个咁样嘅场景嘅设定。我觉得又有一种浪漫、啊、好似咁样。 系啊，有时因为我同阿 Tom 始终系一个音乐人， yeah. 有时可能我喺歌词上嘅写嘅文字唔会系一啲咁丰富嘅文字，咁、所以当另外一个角色用文字系去擅长嘅工具嘅时候，佢写出嚟，哇！我哋自己都觉得你好似写到我哋想做但表达唔到嘅嘢咯。 系啊。OK， 但 My Way 呢一首歌咧，嗱，佢就算系最可唔可以叫做 minimal 啊？即嗰种嘅感觉， 应该系。 系啦系啦，点解会用呢一个嘅方向去到做呢一首嘅作品？ 一开始做呢首歌，我记得阿 Tom 做咗 beat， 咁就话喂，你谂下唱咩 melody 啦？咁我话哇。又系，都系呢个 project 都系想试啲未试过嘅嘢啫。不如我试下唱到我人生未试过唱过咁低嘅低音啦。咁、我就去尝试啦。咁然之后，咁好多时去到 chorus 就谂啊，系咪应该要高音翻少少，大翻少动力咧？唔系、成日都系咁谂，不如我相反啦。咁再低啲一个 chorus。咁有呢啲咁样嘅纯粹系小朋友，我觉得如果用小朋友角度包拗颈，但系有啲会试到啲新嘅嘢咯。然后去到 chorus 本身系有一啲 background music 嘅，但系我哋去到做紧嘅时候，不如你想 mute 晒所有嘢，净系得翻个人声同个 beat 咯。然后大家坐喺度对望，佢话：哇，又几得意喎！咁嘅时候就系咁样出咗嚟咯。我好享受成个同阿 Tom 一齐做音乐嘅过程，就系咁样咯。 即系玩音乐啊嘛，成日啲人话系啦，但系唔系即系除咗做音乐，其实你有几开去到玩音乐咧？ 系啊，系，因为我谂作为音乐人或者可能听得音乐多嘅人去或者。我谂做音乐会更加明白，就是有时咧你听首歌，你听到个乐趣啊，你听到对 band 做嗰首歌个过程嘅乐趣咯，你估点解会咁谂嘅？肯定系因为啲好傻嘅原因咯，就系咁简单。但系有时创造咗出嚟嘅就好 surprising 咯。 仲有一 track 嘅，叫做 I Am， 系啦。咁亦都系咧，嗰个文字上面就系、是，依然延续翻头先嗰一男一女嗰一个嘅 storyline 啦，系啦，就好似佢哋喺个化妆舞度重遇，然之后个男仔就即系个女仔就会问啊，我觉得你身上面嘅鳞片同埋你嘅独角好靓啊，咁样嘅一个嘅切入嚟嘅，我读出嚟就变咗肉麻咗啦。 系咯，我有时觉得点解用女声读好似好啲咁样嘅？ 梗系啦，本身个设定都系女主角嚟噶嘛，系咪先？ 因为阿 Miu 都系女仔，所以佢写出嚟我觉得舒服啲嘅。 系啦，咁啊，但系呢一首歌啦，嚟到呢一首歌，我听讲系咪本身个 idea 系源自可能系电视，你可能听到一啲可能雪花等等嗰啲声？ 其实呢一件事系突然间褪翻去后边，喺 KOL 背后 系 到底佢喺屋企一个人系咩人呢？咁、所以有时喺屋企我。唉，而家咁讲又透露年龄，即系有时咧，我哋以前细个电视台播到冇嘅时候，系真系雪花声，有时真系系个 个出嚟过通啊嘛， 系啊，有时就系嗰种寂寞啊嘛，有时开住就算系雪花，你都照开住佢咯， 系， 即系喺嗰个三个 MV 嚟讲，可能俾人哋最开心嘅感觉系第一个， 系， 但系其实喺我哋自己。创作团队嚟讲，觉得其实最开心系应该最尾嗰个咯，因为第一个最开心嘅只不过一个假嘅，做俾所有观众睇嘅开心咯。但系其实我哋四个人都好享受喺屋企嘅嗰种独啊，独处嘅独啊， 真系同自己喺度沟通。 因为特别喺大概呢两个月三个月咧，大家都比较多啲时间要留喺屋企，即系去，因为疫情，咁反而多时间去沉淀谂嘢，倾偈。有啲好简短嘅可能 WhatsApp 倾下偈， yeah. 反而好似个人冇咁多烦恼，同埋创作好似又个 flow 又好似再快啲，搞到我鍾意咗坐喺度諗嘢嘅时间咯，即係所以变咗独 独多咗好多再。 系咁，所以嗱，如果你就算你系中意孤独嘅话咧，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原来有一个鲜黄色嘅主调去到衬托孤独，你可能冇谂过嘅，因为你觉得啊，孤独应该都系黑啊、蓝啊、灰啊嗰啲噶啦。咁但系原来阿 Jane Curious 同阿 Tom B， 你哋今次呢个 project 咧，就真系俾人睇到，就算系鲜艳嘅黄色底下，都可以系思考一下。孤独嗰种嘅美丽究竟喺边个地方嘅？ 冇错， 系啊。 我谂最后一句说话啦， 嗯， 阿窿，但系唔系 lonely 咯。 嗯 ，OK。嗱，咁而家有呢个新嘅 EP 啦，咁系咪着手已经有下一步嘅 EP 嘅制作进行中，定系点嘅咧？ 其实系开始嘅啦。其实我哋上次 hashtag S 之后 系。 其实我记得都同你讲过，我哋已经准备紧做黄色嘅碟， yeah, 但系只不过系可能，唉， 2019年比较多嘅事情发生，咁所以仲要我哋拣嘅颜色又啱啱撞正呢个社会嘅气氛，咁所以我哋就都延迟咗好耐去出呢样嘢。但其实我哋 keep 住都有继续去创作咯，亦都喺呢个爱唔爱自己嘅主题里面继续探讨咯。咁所以嚟紧希望做到嘅系揾到到底。爱自己几多嘅平衡咯，咁所以呢个难少少、嗯，所以我坐喺度都仲喺度谂紧，都系点写咧？ Okay. 自己到底经历过未咧？ 系 OK， 咁我同埋有到时睇下究竟系用一种乜嘢嘅颜色去到 wrap up 呢、這、一个嚟紧下一个嘅 project 啦，咁样 好啊，系啊， 喂，但系我觉得好有型啦，同埋好新啦啲嘢，系啦，咁所以我系觉得系大家快啲去睇，同埋快啲去听，同埋阅读埋中间嘅文字，你就了解一下呢四个人一齐嘅创作共同体之后可以产生一个咩嘅美丽嘅一个嘅结果出嚟啦。 同埋多谢你，你都系一个非常中意 explore 嘅。 多謝你哋去 explore 完之後俾我哋去睇， 大家咁做啦，都 係啊，好啦，喂，咁我 take care 啦嚇，咁啊希望下一次見你嘅時候就係面對面啦，唔使隔住個電話啦。 好啊，好啊 ，OK， 多謝曬阿水，今日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I told you what I want and what I wanna be. I told you what I want and what I wanna be. I told you what I want and what I wanna be. I told you what I want and what I wanna be. I told you what I want and what I wanna be. I told you what I want and what I wanna be. You are what I want and what I want. 泄漏，目前情况已经受控，当局出动几十架救护车将不适人士送院，并疏散附近的民众。有目击者说，泄漏的气体笼罩整个地区，令人感到呼吸困难和眼睛灼热，民众慌忙逃离家园，但部分人在马路上晕倒。警方说有两人在逃生的时候跌死。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官员说，泄漏的气体是苯乙烯。工业部长怀疑工人准备重开工厂的时候未有跟足指引和程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12点，跌124点，总成交金额81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3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6元，跌4元；阿里巴巴190.5元，跌3.1元；中芯国际16.92元，升2仙；港交所246.4元，跌7元；海底捞34.2元，跌9毫；中国平安79.05元，系升1.5毫；建设银行6.07元，跌6仙；美团点评107.6元，跌4毫；友邦保险69.2元，跌5仙；盈富基金24.25元，系跌1.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587，瑞士法郎7.942，澳元5.001，加元5.499，新西兰元4.683，欧元8.3662。每百日元对港元7.2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74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1557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0.43美元，卖出169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介乎天马苑至到黄大仙中心这段仍然是比较多车些少。另外在长沙环道因为水管爆裂，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的慢线都是封闭了。现在车龙就排到接近美孚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是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方向屯门，以及大榄隧道收费站方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时间，以及要多做伸展运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Hello，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我们会继续用音乐发放正能量，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Look for a star, look for a star.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九点钟， 约定你，到时见。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介绍啊！ 今日讲新歌啊，好新好新啊！韦靓安出新嘅专辑咁样啦，好开心啊，真系。同埋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啊，系咪好多歌手离开咗公司之后，又或者人生即系步入三字头之后咧，都会想有啲新嘅突破，又或者尝试一啲以前冇试过嘅嘢咧，都可能会有呢啲嘅谂法。 我谂都会嘅，因为你听好多咧，即系如果你同一间公司合作得耐咧，咁有阵时公司有佢嘅 concern 噶嘛，咁然之后你就可能有好多就系、是，你最好，譬如你做呢首歌啊，不如唔好处啊，咁样或者我哋想你做呢啲先、啊，或者我哋嗰个 market 咧就觉得你应该做乜乜乜喎，咁样咯。咁你自己做嘅时候，你梗系有好多先前未做过嘅嘢、嗯，你可以起含含嘘晒出嚟啦，因为你自己话事嘛。即係佢今次係獨立者做嘛？你意思 係？係啦，因為之前都有講過，同可能舊公司會有一啲唔同嘅，尤其是合約上嘅一啲糾紛啦，咁樣啦。係啦，咁之後而家就 必分。 咁啊係。咁同埋我諗，我覺得嚇，即係人當你去到三十歲之後咧，你開始睇呢個世界，有好多角度都好唔同嘅。係。係，即係因為我都仲有好長一段距離先去到嗰度啦。咁但係我已經有呢個感覺㗎啦。哦。即係我以前份咧。 有兩個月。 我唔会上你当噶，今次 你将我单位变做秒啊，仲远啊，听落去就十亿零九十秒咁样啊，九十八秒 又少咗啲啦，咁样。但系我发现以前咧，我份人真系聊事斗非多啲噶。 系咩啊？ 我份人咪 聊 性格中咯。 我所以而家过咗三十岁之后就好啲啦。 我真系话咧，人和善咗好多。 所以佢已經否認唔到自己過三十歲啦。 唔係，雖然仲有好長一段距離，但我已經預見到我即將會成為一個好和善嘅人。 哦， 係啊 ，future test 嚟嘅，仲好 future 嘅咁樣。誒，唔好講就嚟喊啦，真係。 喂，講你係第一個做主持，如果你真係因為咁，你可能係廣播先用第一個就係我攞路啦，我好開心，之後崩潰嘅主持人。都是一个纪录啊！ 呢个时候你梗系要开 IG live， 记录低呢个 IG account 出嚟开先， 记录低呢个好神圣嘅一刻咁样啦。咁但系呢张专辑咧叫做《Sounds of My Life》， 系 咁诶。之前我哋听咗一首歌，都介绍过一首歌咧，叫做《猫咪共和国》啦。 系啊系啊。 咁其实入边咧，佢就收录咗佢真系养嗰两只猫啲叫声啊，喺、生活当中发出嘅一啲声音，之后将佢 mix 咗落嗰首歌入边。 系。 咁成只专辑咧，呢个直情系一个声音档案嚟，我觉得。 系。 佢直情。是选择了人生不同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歌，将一些 同佢相關故事嘅一啲嘅聲音擺咗落去。 哦， 係啊，咁我直情覺得嗰種嘅諗法咧係一種好似日記嘅感覺，但係我日記我冇辦法真係將啲聲音擺落去啦。但係呢一種狀態就係佢唔同嘅主題當中，即係講愛情嘅，佢可能係朋友嘅一啲嘅心聲，咁佢直情係將個朋友嗰啲對佢訴心事嘅一啲嘅自言自語咧擺咗入去啦，咁樣。啊，咁都仲同佢做到朋友？ 可能攞咗， 咪又俾钱佢咯，版权费啊， 分到十几万噶，好啊，好啊， 咁值钱，有冇朋友想出卖我咁？ 你去识下维利安咯， 我想识咗张校传先得唔得？有个 讲唔讲啊？ 哎，有，跟住咧咁诶，我觉得其实都丰富嘅个内容，因为头先有讲到有朋友嘅一啲声音啦。咁今日想介绍嘅呢一个咧，我觉得。是我听完之后同埋我睇咗故事之后呢，我有啲触动得比较多嘅一个歌嚟嘅。咁我首歌嘅歌名呢叫做没有你的世界。咁个故事呢就好简单，就係讲佢当佢嘅外公系咪即係公公公公过咗身之后，佢描写佢嫲嫲嘅一啲嘅心声。系咪嫲嫲 婆婆 啊。婆婆 ,sorry。头先将啲关系明到。好啦。咁呢首歌咧就系讲咧喺外系佢公公过咗身之后咧，佢婆婆嘅一啲嘅故事啦。咁头先就话每一首歌当中都有啲嚟自日常生活当中一啲嘅声音，佢 mix 咗入去啊嘛。咁呢一个你系估唔到，佢系将灵堂发出嗰、那个一啲打斋嘅声音啦，一啲嘢日常佢同佢嫲嫲之间嘅一啲嘅对话啦等等啦。婆婆就是这首歌来自韦礼安最新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 茶几茶杯共沙发，老师中灰色的墙，像残酷倒数一场，我们再相见另一个地方。我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独自生活，再起来让我和世界独自游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窗前沉默着雨声日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写和写家就一下，布满了灰尘的窗，细诉想细诉想思念乱了方向。 修辞嘅手法嚟计，可唔可以叫映衬法啊？即系我哋可以用呢、這个系啦，灵堂嗰一种嘅声效，映衬翻呢首歌嘅气氛咁。 但系你唔觉得好神奇就系，你点会谂到佢会将呢首歌做得咁 R&B， 即系咁 chill 嘅嗰个状态？但系我想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系星期六日听嘅，听我 系 有喊到嘅，因为你喊嘅位咧就系婆婆系婆婆、嗯、婆婆嘅讲嘢嘅声咧起嘅时候，哇！我系即系估唔到佢真系将佢自己婆婆嗰个声摆落去，同埋讲嘅对白就系我哋以前即系去到边度都会同对方一齐。跟住韦礼安认嘅，佢话嗯系我知啊咁样。但系你觉得呢个好日常嘅对话， 是 但系已经唔会再存在。再加埋你睇埋佢嘅歌词咧，就讲到话没有你呢、這个世界依然转动。 是 但系我就喺没有你嘅世界入边浑浑噩噩咁样生活、 啊， 直到有一日我哋重逢。即系如果你就系十八廿二咁样嘅后生仔讲呢啲爱情故事，你会觉得唉，即系。讲到好似一生一世唔会忘记你咁样样，即系都系呢啲都系所谓嘅承诺啦。咁有冇人做到真系冇人知噶。 Yeah. 但系呢一首歌成日情节点，佢都话系献俾佢婆婆嘅。佢、oh. 婆婆真系同佢公公一生一世了一齐啊嘛。咁、 嗯、 但系你发现原来嗰样嘢系真嘅，即系只不过系之后你又会讲到话，等到有一天我哋再重逢嘅时候，你会觉得嗰、那个。Yeah.即打喺你心入边嗰个重量系重过你讲紧十八廿二嘅爱情故事咯， 嗯、 因为人哋真系手拖手过咗一生一世噶嘛。 系， 好中意呢只碟。 呢啲就系一啲有血有肉嘅 故事 作品咯，同 系啊， 系啊，即系你真系啊有灵魂有故事有馅喺入边噶啦。 所以其实嗱又好坦白讲，所以其实咧喺无论华语歌、广东歌、英文歌咩语言嘅歌都好，我自己本身我系偏爱创作歌手嘅。 我覺得歌手是最好你是自己創作放在中間 是啦，所以即之前成日我們會在節目當中我自己會介紹的，譬如阿怡良、徐佳瑩、現在韋麗安，即終於四年之後終於有新的專輯啊，還有很多其他的歌手，即譬如大家可能未必那麼喜歡，但我自己又覺得很好的李榮浩啦，即是內地的，譬如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薛之謙啊，這樣其實本身他們每個人都是自己創作的， 其實是是应该的，我觉得 咁但係有啲歌手即係我觉得就算佢冇係自己创作，但係佢可以将嗰首歌演绎得好好，咁亦都係一个嘅能量嚟嘅。 係啊，所以有陣時我其实係比较怕呢，就係、是、听到一啲可能人介绍自己嘅歌嘅时候、哦、我其实冇咁，所以歌词交俾边个去拍板啦，咁我就唱啦咁。咁但係都应该中间有啲你自己本人抡过晒之后，可能你有啲嘅代入，而唔係纯粹个技巧上面嘅一种嘅发挥咁样㗎嘛。咁因为其实你去到最后系一种情绪嚟㗎嘛。係、 嗯、 咯，咁所以我认知就啊，如果你淨係咁就好似有啲割裂囉。咁我会咁，但係呢个工业好多时都系一个哦作曲啦，跟住有个歌词啦，跟住我哋就編啦，跟住就录音啦，跟住就拍 MV 啦咁样。 咁希望卖啦咁样。 係啦，咁但我就觉得啊，如果佢系可以自己，例如可能我估真系你嘅，但你可能借人哋嘅手帮你写出嚟又得，或者中间啊你自己 input 咗一啲你嘅谂法落去又得、或者我嚟紧今次就算系，其实我想我嘅新嘅专辑，我想做一个点嘅概念，我想讲啲咩嘢，我邀请唔同嘅人去合作，都系一种嘅内容上面嘅 input 咯， 或者 co-write 咯，即系而家都好多时候，可能第一稿系你嘅，咁之后有其他比较专业嘅填词人帮你改到去，即系佢合。嗰、那個旋律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種嘅方法嚟嘅。但係即係如果有呢啲參與，先會嗰個作品好似頭先話有血有肉咯。 係啊，就算你可能喺個編曲上面，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今次我想試吉他，喂咁都係一種 input。但 係 如果你純粹入去唱咗咧，咁對於我嚟講，我自己本人咧，我就覺得啊嗰種打動到我嘅心，我覺得係遠啲嘅。 係明白。 咁解咁樣咯。 即使想擺啲打入去，都係個嘗試嚟噶嘛，係咪？ 係啊。 所以呢個唔係擺有啲木魚敲嗰啲嘅聲啊。同埋即係打齋嘅時候，大家會聽到一啲即係中式少少得嚟，但係其實你唔係好覺㗎嘛， 係 因為佢都真係好 R&B 嘅一個編曲。我自己聽完之後，我有啲嚇親嘅、 哦， 希望大家留意到，因為你估唔到佢會用一個咁 chill 嘅方法去講呢首歌。我係睇咗歌詞先嘅，我以為會係弦樂。 是 因为你想想即太典型的情歌的讲法啦，是不是，但是一开始就哇吓亲啊有这一种。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韦礼安最新专辑 Sounds of My Life。 你就我想起呢早几天我在街呢听到班僆仔自己在即是播歌的时候呢听到他们听紧什么啦。 他们自己在街上播歌。 即是大家倾偈然之后大家你当然做了运动咁样两三个人在播着歌咁样咯。咁、然之后 呢。因为这些是阿叔的。 咁然之后我在听紧啊他们的 playlist 挺有趣。因为第一下我记得咦 ,Master 破地獄、啊。 哇！ 咁佢哋就即系滴答，跟住然之後有嗰啲念嗰啲滴答嗰啲經文咁，然之後混咗落去，成個曲風係咁樣噶嘛。咁然之後再聽落去就啊，佢哋聽好多香港 indie 嘅一啲嘅 hip hop 啊等等嘅作品啦、啊，咁一路 play 落去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近排我想介紹嘅今日呢首歌咧就係、是都係一位香港嘅唱作人嚟嘅，係啦。咁但係佢最近咧就係、是想做一張係國語嘅專輯嘅，係啦。咁咧佢嘅名字咧叫做 Kenny K E N I。咁我之前其實都有啲係廣東嘅作品㗎啦，係啦，咁有少少 R&B 啊，有少少 rap 啊，都有呢啲類型嘅一啲 element 擺喺中間啲 urban 啲嘅嘢啦，咁樣。咁咧佢最近呢一首嘅歌咧，咁啊叫做 The World Is a Joke。 咁而好中意個歌名啊。 係啦，這個世界是一個笑話。 笑話 系啦，咁样即系都系讲我哋而家呢个身处嘅世界几咁荒诞，几咁荒谬啦。 真系噶， 系啦，咁而 冇睇过电视啊。 佢亦都用咗一个类似嘅方法嘅、就系其实有阵时譬如 Sam Smith 佢之前都有一首歌咧，都系 sample 咗一套沟片，就系、是、喂你系佢系讲寂寞嘅，咁、佢就 sample 咗一套电影，即系可能一句对白就系 Do you want to be alone 咁样，咁佢衬翻成个气氛出嚟，咦就好似个层次又会再丰富咗啦。咁呢位嘅歌手咧，佢就系、是、今次咧就系、是、将系你讲系 joke。咁自然就係將 Joker 呢套電影入面嘅一啲嘅對白呢就係 sample 咗喺後面一啲嘅位置咁樣嘅。係啦，咁又係聽落去嘅時候，成個層次感又會再豐富咗一啲啊，等等咁樣。咁所以今日就介紹俾你啊，咁啊有 Kenny 呢一位嘅香港嘅唱作人嚟嘅，咁有佢呢首嘅新歌，歌名叫做 The World is a Joke。 失去。 my whole life, I've been known to fight for real existence. But I d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首名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香港运动员、空手道港队代表李振豪，经过七个几星期治疗之后康复，寻日出院。李振豪在个人社交网站表示，由确诊、病征变重、治疗、康复到等待出院，这段时间对身心都是一种负担和挑战，亦都令他对人生多了一番的领悟。又感谢在这段时间关心和鼓励他的人，特别感谢医护人员的无私付出。他又说，现在疫情见到曙光，希望这段时间紧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可以有机会和家人再次团聚。在留院期间，先后两次病毒检测由阴性变回阳性的李振豪说，出院之后想好好感受一下生活，才重回正式训练。消息指，本港新增不止一宗外地输入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下午举行记者会交代详情。台湾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境外输入，累计个案440宗，连续25日无新增本土病例。新增患者是一名外籍空中服务员，3月在卡塔尔确诊并接受治疗，4月初对病毒检测呈阴性，结束隔离之后返回台湾，之后在台湾家居检疫期间再度确诊，卫生部门正是追踪密切接触者。因应疫情缓和，当局正是部署分阶段解禁，包括取消交通工具座椅，设置社交距离，解除强制乘客戴口罩和取消车内禁止饮食等的措施，但有关建议需要先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审核，目前未有实施时间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新型肺炎疫情对美国的打击比珍珠港和911事件更加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反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强调美方的敌人是新型冠状病毒而不是中国。华春莹重申，病毒源头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应该交给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去研究。中方支持世卫组织调查并是追溯病毒源头，并同世卫合作。他强调，中方反对的是美国等个别国家企图将追溯病毒源头问题政治化，迫不及待要搞有罪推定的国际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80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86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3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7.2跌2.8，阿里巴巴190.5跌3.1，中芯国际16.94升4仙，港交所246.4跌7蚊，海底捞34.2跌9毫，中国平安79.1升2毫，建设银行6.08跌5仙，美团点评107.7跌3毫，友邦保险69.2跌5仙，中国移动59.1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4，瑞士法郎0.976，加元1.408，人民币7.092， 英镑对美元 1.238， 欧元对美元 1.08， 澳元对美元 0.64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5。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674 点，升55点。港金现价报 15630 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91.07 美元，卖出 1694.6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风路啦，喺长沙环道因为爆水管咧，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噶，咁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美孚港铁站。就喺长沙环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慢线咧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近美孚港铁站。咁另外咧，較早前喺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對開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一大截車多。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開，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近模糊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咧，而家近住伟业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荣山工业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去屯门，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大榄隧道收费站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特别邀请了本地音乐演出者参与一场在大气电波播放的音乐会，希望以粤语而照亮生命的音乐为大家带来欢乐，为抗疫生活添一分姿彩。我们在乎你音乐会将会在未来星期六5月9号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老公啊，你觉得咧买香槟啦、啊、啤酒啊定汽水酒好啊？ 啊，无端端点解要买酒啊？ 吓、啊，阿仔下个星期啊16岁生日啦嘛，咁佢嘅生日愿望系想试下饮酒，咁咪氹下佢咯。 哎呀，边有父母咧会用酒精饮品嚟氹仔女噶？咁你咪即系鼓励佢哋饮酒？ 唔系、啊，我见呢啲咧酒精含量都好少啫，阿仔饮少少应该冇问题啩？ 哎呀，饮酒系冇安全水平噶，少少都唔应该饮，特别系青少年。因为酒精会影响他们的大脑神经发育，喝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慢慢越喝越多。你想阿仔喝酒喝上瘾啊？ 当然不想啦，我知长期大量喝酒会令人出现抑郁和焦虑情绪的。 所以呢老婆，不如你都是亲手整返阿仔最喜欢的芝士蛋糕氹他好过啦。 又好，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过好自己的人生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别爱我，如果只是敷衍我，别爱我，从我去后好过，也许曾经很难过或软弱，但现在开始不会再闪躲，

之后咧，暧昧令到两个人之间嘅气温上升啊！简尼有苏慧伦最新专辑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气温37度的遐想》，唔知道你又谂到啲咩咧？ 37度大汗淋漓，好热，衣服才穿就感到我湿了，习惯冰镇蜜瓜啤酒开喝，起来色又染尘，如果距离那男人来敲门，来不及也不需要略是过分，我的慌张狼狈其实他会爱，有可能只是山的闷热， 有艺娱圈，歌曲名称《气温37度的遐想》，见到自己心爱的人走过嚟的时候，梗系要出一下少少招数，诱惑一下佢啦。将会进一步上升，忍唔住啦，终于好想同对方表白嘅时候啊！但又觉得唔得，唔可以输，要逼对方同自己表白先嘅故事。 Say same way.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早就没有安全让我 have my hands in him my love 这一切都是他的虚的技术 Got an app for so until you got me 想要说才发现这感觉是不错 Oh girl I'm such a fool now 后来你就这样一直不靠近我也就这样一直默默地观察你这到底是那个过度那种游戏我开始质疑也开始无法 到底边个赢咗定系输咗咧？其实都唔重要噶啦。头先拣嚟有孙盛希 featuring Ozzy 嘅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暧暧昧嘅暧。但有阵时咧，呢啲暧昧咧系好重要嘅。否则你的生活、工作、感情就只会不断循环，好像一个很无聊的旋转木马咁。但如果你的感情真的进入了一个很无聊的循环系统当中的时候，你又怎算呢？ 停在原地不动，陷在人潮之中，没尽头的自由是你留下的。 独立乐团，佢哋个名叫做翠乐团。 不再有气氛转，冷漠取代认真，交换几次体温，以为我爱上他了，还剩下几次的吻，平均分配给命运转轮。关上所有的灯，关上所有的门，喇叭开很大声，这里没有我们。已经不再天真，却也不甘心了。曾经属于你们，我就像墙壁上的时钟，一直在转圈圈，在看不见的。 在生活当中转圈圈，就算感情当中都好像不断是一个死循环死胡同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做呢？简历唱乐团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转圈圈，你够不够胆打破这个圈圈？与其委屈求全的话，不如真的试下给机会一个自己去拥抱自由啊！最后一首歌拣嚟郑雅怡作品《别爱我》。 决定了，从此不再想你了。也许时间太累了，才能下定决心。相信努力就好了，直到梦都做完了。一年之间，你我走远，别爱。是该